欧瑟亚先知书第四章。以色列子民，请听上主的话，因为上主谴责此地的居民，因为此地没有诚实，没有仁爱，没有人认识天主，只有诅咒、谎言、杀戮、偷窃、奸淫、强暴和累累的血案。因此此地必要荒废，凡住在这地上的，甚至田间的野兽和天空的飞鸟都要绝迹，连海中的鱼类也要消灭。但是没有人争辩，也没有人谴责。司祭呀，我要与你争辩，你白天黑夜跌倒，先知也同你一起跌倒，你竟然使你的人民丧亡，我的百姓因缺乏知识而灭亡。因为你抛弃了知识，我也要抛弃你，不让你充当我的司祭。你既然忘却了你的天主的法律，我也要忘记你的子孙。司祭越增多，也越得罪我，竟以耻辱作为他们的光荣。他们赖我百姓的罪恶自肥，一心渴望他们的过犯。因此百姓和司祭一律看待，我将按他们的行径惩治他，对他的行为予以报复，好使他们吃却吃不饱，行淫却不能繁殖，因为他们舍弃了上主，纵欲行淫，老酒新酒，叫人失去良知。我的人民求教于木偶，让木杖启示他，因为淫心迷住了他们，使他们行淫，远离了他们的天主。在山顶上献祭，在丘陵上，在橡树、杨树和堵入乡下焚香，在浓荫下多么愉快。因此你们的女儿行淫，你们的儿媳犯奸，但我却不因你们的女儿行了淫而惩罚他们，也不因你们的儿媳犯了奸而处罚他们，因为他们同荡妇走往偏僻之处，又同妙计一起献祭，但无知的百姓却因此而堕落。以色列，如果你行了淫，但愿犹大不要陷于罪恶。你们不要到基尔加尔去，不要上到贝特阿文，也不要起誓说上主永在。的确，以色列倔强有如一头倔强的母牛，那么上主哪能牧放他们，有如在广阔的草场牧放羔羊。厄弗拉因与偶像结了不解之缘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与罪客为伍，任意荒淫，喜爱羞耻胜于上主的光荣。暴风要伸展羽翼将他们卷去，他们必因自己的祭坛蒙受耻辱。